你好，我是胡宗响。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开源服务著作中心的选型。上一期我给你讲解了服务著作中心的落地实践，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和对应的解决方案。关于著作中心，如果你的团队有足够的人才和技术储备，可以选择自己研发著作中心。但对于大多数中小规模团队来说，我的建议是最好使用业界开源的、应用比较成熟的著作中心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可以把精力更多的投入到业务的架构中，尽量不要自己造轮子。当下主流的服务注册与发现解决方案主要有两种。第一种，应用内注册与发现。这种方案，注册中心提供服务端和客户端的 SDK， 业务应用通过引入注册中心提供的 SDK， 通过 SDK 与注册中心交互，来实现服务的注册和发现。第二种，应用外注册与发现。这种方案，业务应用本身不需要通过 SDK 与注册中心打交道，而是通过其他方式与注册中心交互，间接地完成服务注册与发现。下面我会用两个业界使用比较成熟的注册中心开源实现来讲解一下应用内和应用外两种解决方案的不同之处。我们先来看应用内解决方案。采用应用内服务注册与发现的方式，最典型的案例要数 Netflix 开源的 Eureka， 官方架构请点击文稿查看。对着这张图，我来介绍一下 Eureka 的架构。它主要有三个重要组件组成。第一个组件 Eureka Server， 也就是注册中心的服务端，它实现了服务信息注册、存储以及查询等功能。第二个组件，服务端的 Eureka Client， 也就是集成在服务端的注册中心 SDK， 服务提供者通过调用 SDK 实现服务注册、反注册等功能。第三个组件，客户端的 Eureka Client， 也就是集成在客户端的注册中心 SDK， 服务消费者通过调用 SDK 实现服务发现、订阅更新等功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应用外的解决方案。采用应用外方式实现服务注册和发现，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开源注册中心 Console， 它的架构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通过这张架构图可以看出，使用 Console 实现应用外服务注册和发现主要依靠三个重要组件。第一个组件， Console 本身，也就是注册中心的服务端，它来实现服务注册中心的存储，并提供注册和发现服务。第二个组件 Registrator， 一个开源的第三方服务管理器项目，它通过监听服务部署的 Docker 实例是否存活，来负责服务提供者的注册和销毁。第三个组件 Console Template， 它定时从注册中心服务端获取最新的服务提供者节点列表，并来刷新 Load Balance 配置，这样服务消费者通过访问 Nginx 就可以获取最新的服务提供者信息。对比小结一下，这两种解决方案的不同之处在于应用场景。应用内的解决方案一般适合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同属于一个技术体系，应用外的解决方案一般适合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采用了不同技术体系的业务场景。比如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是 C++ 服务，而服务消费者是一个 Java 应用，这时候采用应用外的解决方案就不依赖于具体某一个技术体系。同时对于采用容器化技术的云原生应用来说，一般不适合采用应用内的 SDK 解决方案，因为这样会侵入业务，而应用外的解决方案正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选择注册中心解决方案的时候，除了要考虑是采用应用内注册还是采用应用外注册的方式以外，还有两个最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个是注册中心的高可用性，一个是注册中心的数据一致性。下面我来详细给你讲解。首先来看高可用性。注册中心作为服务提供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沟通的纽带，它的高可用性十分重要。试想，如果注册中心不可用的，那么服务提供者就无法对外暴露自己的服务，而服务消费者也无法知道自己想要调用的服务的具体地址，后果十分严重。根据我过往的实践经验，实现高可用性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种，集群部署。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部署多个实例来组成集群，保证高可用性。这样的话，即使有部分机器宕机，将访问迁移到正常的机器上，就可以保证服务的正常访问。第二种，多 IDC 部署，就是部署在不止一个机房，这样的话能保证即使一个机房因为断电或者光缆被挖断这些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服务不可用时，还可以把请求迁移到其他正常机房，来保证服务的可用性。我们以 Console 为例，来看它是如何通过这两种方法来保证注册中心的高可用性。从文稿中的官方架构图你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每个数据中心内部都有多个注册中心 server 节点可以访问， 另一方面还可以部署在多个数据中心来保证多机房的高可用性。接下来来看数据一致性。为了保证著作中心的高可用性，著作中心的部署往往采用集群部署，并且还通常部署在不止一个数据中心。这样的话就会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多个数据中心之间的数据如何保持一致，如何确保访问数据中心中任何一台机器都能得到正确的数据。这里就牵扯到分布式系统中最著名的 CAP 理论，就是同时满足一致性、可用性、分区容错性这三者是不可能的。其中 C 代表一致性， A 代表可用性， P 代表分区容错性。为什么说 CAP 三者不能被同时满足呢？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分布式系统里包含了多个节点，节点之间通过网络连通在一起，正常情况下通过网络从一个节点可以访问任何别的节点上的数据，但是有可能会出现网络故障，导致整个网络被分成了互不连通的区域，这就叫做分区。一旦出现分区，那么一个区域内的节点就无法访问其他节点上的数据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数据复制到其他区域内的节点，这样即使出现分区也能访问任意区域内的节点，这就是分区容错性。但是把数据复制到多个节点就可能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这就是一致性。要保证一致性，就必须等待所有节点上的数据都更新成功才可用，这就是可用性。总的来说，数据节点越多，分区容错性就越高，但一致性就越难保证。而为了保证数据一致性，就会带来可用性的问题。 而著作中心一般采用分布式集群部署，也面临着 CAP 的问题。根据 CAP 不能同时满足的原理，所以不同的著作中心解决方案选择的方向也就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 CP 型著作中心，它牺牲可用性来保证数据的强一致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Zookeeper、EDCD、Console 了。 Zookeeper 集群内只有一个 leader， 而且在 leader 无法使用的时候，通过 POX 算法选举一个新的 leader， 这个 leader 的目的就是保证写入信息的时候只向这个 leader 写入， leader 会同步信息给其他的 followers， 这个过程就可以保证数据的强一致性。但如果多个 Zookeeper 之间网络出现问题，造成出现了多个 leader 发生脑裂的话，著作中心就不可用了。而 ETCD 和 Console 集群内都是通过 RAF 的协议来保证强一致性，如果出现脑裂的话，著作中心也不可用。第二种， AP 型著作中心，它通过牺牲一致性来保证可用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Oracle 了。对比一下 Zookeeper， Oracle 不用选举一个 leader， 每个 Oracle 服务器单独保存服务注册地址，因此有可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但是当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每台服务器都可以完成独立的服务。而对于著作中心来说，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服务的注册和发现。在网络出现问题的时候，可用性的要求要远远高于数据一致性。即使因为数据不一致，著作中心内引入了不可用的服务节点，也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避免，比如客户端的快速失败等机制。只要实现最终一致性，对于著作中心来说就足够了。因此，选择 AP 型著作中心一般更加合适。 小结一下，在选择开源著作中心解决方案的时候，要看具体的业务场景。如果你的业务体系都采用 Java 语言的话， Netflix 开源的 Oracle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并且它作为服务注册与发现的解决方案，能够最大程度的保证可用性。即使出现了网络问题，导致不同节点之间的数据不一致，你仍然能够通过访问 Oracle 获得数据。如果你的业务体系比较复杂， Oracle 也提供了 Sidecar 的解决方案，同时也可以考虑使用 Console， 它支持多种语言接入。如果你的业务已经是云原生的应用，你可以考虑使用 Console 搭配 Registrator 和 Console Template 来实现应用外的服务注册与发现。最后请你思考一下，针对你的业务场景，如果要选择一种开源注册中心实现的话，你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自己的思考。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